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还是立新来读报。北京就是咱家乡。哎，八月中秋白露，路上行人匆忙，小桥流水稻花香，日夜千思万想，心中不得宁静是清早懒罢文章。十年寒苦录音房，听众才高志广。录音房啊，这个电视台叫录音棚啊，人家那个是这个啊，专门给电视节目录像录音的。那么电台呢，就是录制机房。有一段时间呢，这个节目呢有一部分它是录播的，所以立新呢经常赶到晚上，这个大伙儿都下班了，相对安静，在这个录音间里头录音。那这段记忆很难忘。伤情最是这个秋冬天啊，入秋了。那你看入秋了，冬天还远吗？喝酒闹事不堪怜，哎呀，那这太过分了。这对呀，邀酒摧肠三杯醉，是寻香惊梦五更寒，进了班房清有泪啊，进去哭了啊，哎呀，想家。那你这个一半天应该是出不去了，谁让你犯事儿呢？犯法了啊。对呀，十一长假他又无缘。对，你要搁现在来说啊，按这个时间来看的话，那你要这段时间要出点事儿，比方说什么什么酒驾醉驾之类的，哎，这严重的，那进去那可不就那十一假期可不耽误了吗？对对，看守所里不寂寞，寂寞吧，这得看情况。要是进来的多的话呢，啊，呦呵，这打架的，呦这喝酒的，或者闹事儿的，哎呀呵，这没完没了的，哎呦呵，这好家伙，喝的醉的呀，哎呀，跟摊烂泥似的，啊，那你看这老哥几个啊，甭管寂不寂寞吧，一言以蔽之，后悔不已，心里烦，啊，到底这看守所寂不寂寞呢？这个我是没进去过啊，没这个生活。啊，我也不想进去，哎，对，我努力不进去，嗨，就说大伙儿都得守法啊。你看看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我是立新，给各位啊聊聊天下的事情。那么这个赶到周末了，没有那么多的时新的新闻，但是呢也不能说完全的没有啊。这里头啊，哎，这就是刚才说到了长假就在眼前，晚报说的疾控中心特别提醒，健康提示吗？假期不要去中高风险有病例的地区，这您记住了。也不是说不让您出去，但是呢最好中短途的旅行。短途呢，比方说这个河北啊，天津呢，这应该算短途了啊。因为这个咱们指的是出京啊，您要在郊区这不算，没出北京。出了北京，像河北啊，什么这个天津呐、啊，这个，哎，特别说了，只要不是中高风险的这个有病例的地方，可以去，啊，最好是中短途。中途呢，这个距离适中的啊，你像这个山东啊，啊，这一带，这就算是可以啊。我就这么说啊，也不见得非得去山东啊，去哪儿什么山西，哎，这都看您，只要是。不是中高风险地区，没有病例的，您踏实去 好好的玩，当然戴上口罩，尤其是人多的地方，记住了，别拿那个说事儿。哪个呀？哎，打了疫苗了，这是两码事啊。打了疫苗同样也得戴口罩，这个提个醒啊。另外呢，当然咱是还是过节啊，过节咱就乐乐呵呵高高兴兴的，这跟这个防范这个疫情的风险一点都不矛盾，戴着口罩一样高高兴兴的过节。龙潭中湖公园免费开园，你看多好啊啊！龙潭中湖嘛，离立新他们家不远啊，你看看。但是这儿提个醒啊，提个醒，晚报说的啊，说这个讲话叫种草经济啊，是种草它也能挣钱，不是种草经济嘛？嗨，这种草是加了引号的，什么意思？就网上啊有那个专门啊夸这个买卖的啊，夸买卖。对了啊，这个不能是贬，只能是褒啊。说那个褒贬是买主，他那个说白了，这个就叫网上叫种草。举个例子，原来啊在网上老看见一位啊，这个号称是北京的哥，说话瓮声瓮气啊，带点外乡口音。哎，那就别北京大哥了，就那意思，他是故意的找那个他认为的那个北京人说话那劲儿啊。各位吃了吗您呐？我带您去呀、啊，呵，咱们老北京，哎，400多年历史的麻辣烫，去走走尝尝去。哪有这老买卖啊？麻辣烫不是四川重庆那边吗？嗨，所以就说呀，这种到那儿去，哎呦呵，倍儿地道，哎呦呵，倍儿便宜。他跟那儿，其实他就是跟说白了吧，就是做广告的另外一种形式，这个叫种草。就是那个网红啊，为什么提示大伙儿不要是盲目的去那儿跟风？他那个是有时候在网上说，哎呦这网红啦，这花了钱的，他那个网他未必真红，知道吗？啊，就那个，哎呀哥，这个老几位吃了吗？带您去尝试老北京400多年历史的麻辣烫，您琢磨琢磨啊，哪有麻辣烫？这是老北京啊，这不是瞎说吗？哎，就说呀，哎，这就这种，这叫种草。英明感觉上，哎，你看他也是网友啊，他体验出来的，带着大伙儿，你看这个啊，体验体验。其实他那就是宣传，哎，那个买卖家为了成为网红就得花钱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所以就说呀。有时候真是，你包括那个，咱就说假期出去玩啊，有那个朋友就说，哎，那咱不跑那么远了，咱们郊区啊，民俗院啊，民宿啊，就是过去叫农家院，现在升级版。呵，这晚报说的啊，哎呀，说那个村里头明明是缺水，呵，家家户户挖游泳池，干嘛呀？游泳啊，打算赛过孙杨，嗨。那这个没戏了，他是干嘛？他就是搞那民宿啊，就是农村的这个旅游啊。民宿是好啊，多种经营是吧，大伙儿到那儿去，哎，也能够啊饱览这个山川的秀色，不错。但是呢，这个有时候他真是，咱讲话，民宿这有点变味儿，咱说实话。哎呦呵，家家户户挖游泳池，本来这地方山区它就是缺水，咱说实话，没那么多雨水儿。有他就是有，你说你弄个游泳池干嘛呀？啊，所以说嘛，哎呦，家家户户，呵，咱们这个，哎呦，多少年的这传统啊，给您安排这个榻榻米呀、啊，榻榻米不是日本的吗？他就那意思，哎，民宿，其实呢，是这民宿的概念呀、啊，有一部分确实是来自于啊东瀛，日本确实他那旅游里头有民宿，跟那个饭店。宾馆是不一样的啊，就是住家户讲话这个，哎，让您体验这个人家在，就是好像是在当地生活似的，哎，就那种感觉啊。家里头啊，就那个老奶奶呀、啊，啊，人家这个，哎，照顾这些个游客，给您一日三餐做饭，有这样的民宿。但是你也是可以借鉴，这可以，但是你也没必要非得弄这榻榻米呀、啊。榻榻米是人家日本的那个住家户的那个生活的习惯，咱这没必要。你哪怕弄个土炕呢，啊，对，他那个农村那土炕啊，就是榻榻米，嗨，那个不是一码事啊。咱就说这个事儿，哎，就这个不要跟风。接下来给各位讲两个坑， 的故事。那位说行了，这坑啊，回头掉进去，甭说掉进去啊，你这一脚踩进去，回头把脚崴了。啊，对呀，所以说让您防入坑。啊，当然这俩坑呢情况不同，一个呢是偶发坑，啊，它这个是个急事儿，哎，这一个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啊，这肯定是，这俩都是真事儿。第一个呢，带一点偶发性，确实有点事儿，啊，你不能说这个不叫事儿，但是这个事儿的处理方式不好，啊，不提倡，不赞成。而且是坚决反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公安局是不许可的。我要说赞成这个，那这个进去的就不止那一位女士了啊。那位说您也进去，我就说呀，至少得批评教育啊。你看这他怎么，你怎么能赞成这个呢？为了寻物，登这寻物启事啊，他这儿来了一36计，是啊啊，故不疑真，嚯。还挺高端，高端什么呀？不怎么样。这是第一个故事啊，第一坑。第二坑呢？第二坑是个常见坑，常见。哦啊，这个，反正这个生活当中啊，有时候难免会碰到这种事情。当然，作为消费者，咱呀还真是得接受这个教训。首先，闲言少叙，说这个头一坑。这坑啊是在哪儿？在这个海淀区有一个南长河公园，哎，这就是9月初的事情。这公园里头啊，人来人往，这个感到这个天凉快了啊，是这个大伙儿到这个地方来溜达溜达，锻炼身体呀，打一趟太极呀，打一趟八卦掌啊，打一趟咏春拳呐，打一趟地躺拳呐。那说你行了，这练功夫来了，就说。跟着拉着胡琴唱京剧呀，唱评剧呀，梆子呀，啊，烙子呀都行，啊，甭管是什么吧。哎，说有这么一天，公园门口贴了一张纸，啊，围着一堆人，哎呦，跟那儿看着议论纷纷，大伙儿越看呢，呵，这心里边蹦蹦蹦蹦蹦，这心跳加快呀，含糊呀。啊，看到人们议论的时候，面色之上，面沉如水，而且带着一种惊慌之色。这是这个公园门口啊，贴了这么一张告示。嗨，不是告示，啊，也可以这么说。它其实呢，这东西咱们都知道啊，很常见，寻物启事。哎，在什么食堂门口啊？单位的这个什么什么过道啊，哎，或者是在这个澡堂子门口啊，啊，哈哈，对，就是也是会碰到这种事情，啊，这个着急啊，或者怎么着把东西落这儿了，寻物启事吗？但是这一则寻物启事它可不一般呐，哎呦，嚯，这是一个放射性的寻物启事啊，那位说您等会儿。这个是什么高科技？寻物启事是拿笔在纸上写的那个字儿啊啊！这里还有什么放射性？人家说的，启事上言明，说是这个头几天呢啊，这个失主书中代言是一位女士，不慎在公园门口什么地方，将啊一个这个链子啊，就是这个金属链儿。还有一串钥匙落下了，忘了啊，到回来的话找那个当时没找着啊，这个遗落了的话呢，这个大伙儿得这个注意了啊，是那时候就是帮他这个寻物啊，不是捡到的人，您一方面是抓紧联系我或者是派出所，另外一方面呢您抓紧去医院吧，啊，说是这个因为啊这个东西啊，这个金属链这可不是一般的链子，26K 大金链子啊，大金六子小金表，一天三顿小烧烤，老这句你看不一般吗？啊，不是，这条链子叫探测金属链。 哎，而且这个钥匙也不寻常，这钥匙是实验室的钥匙。你就开动你的想象力吧，你就琢磨琢磨吧。哎呦，这个啊，对啊，下头说得很清楚，如果说捡到这些东西的发生下列情况，什么情况啊？大伙一看，嚯，说有可能您捡着这个啊金属链，哎，那意思暗含着它是有放射性的。为什么呢？你会脱发掉头发，哎，出虚汗，头疼，还往外吐东西，嗯，恨不能吃什么吐什么。你琢磨琢磨啊，你开动你的想象力，你琢磨琢磨这会是什么呢？凡是看到这则寻物启事的，大伙儿是头皮发紧。哎呦，嚯，这可了不得！你想啊，虽然说没说得很明白，但是大伙儿，你尤其是啊，这人这个心思，哼，就这样。哎，他会猜呀，啊，捡了这个东西，他能还能吐，还能掉头发。掉头发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哎，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个接触到人体之后，这人会有反应，反应很厉害。好，哦，知道知道，这个东西放射性，如果是放射性物质，钴六零啊，铀二三五，嗨，不，这东西这哪这哪能奔得来啊？他怎么会有这失主什么人？他怎么会有这些？哎，你别忘了，人家说了。这钥匙是打哪儿来的？实验室，海淀区，这都是科研单位，备不住的事儿。哎呀，得，越猜越觉得是那么码事，而且他这个啊，我就说这主是真够可以的。他这个底下留俩电话，一个手机，一个座机，手机打不通，座机呢？座机呀，派出所的电话，他也说了。拾盗者请跟某派出所联系啊，而且留这电话号码就是他们这派出所座机工作电话。你这玩意儿大伙儿一琢磨，那这个你这派出所电话都留底下，那这指定是真的呀。嘿嘿，谁成想啊，后来呢还真有，包括什么媒体记者之类的，你这是个事儿啊，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？啊，这好家伙，一脑补这事儿大发了。哟，哎呦，好像是，哎，多少年前好像那国外是哪儿是有过什么什么事情吗？你该坏了，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含糊，啊，这人这想象力啊，真是了不得。关键是啊，他说的跟真的似的，大家这份担心也是情有可原。后来呢就打电话跟派出所联系，跟这个公安民警啊，这事儿您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了解了，了解了，采取行动了吗？采取了。借问一声啊，照理说不该打听公安机关工作，但是毕竟这个事情关系到大家伙，对，警察也承认没错，关系到大家伙居民，这个很多人啊，我们也知道有的一些人会有这种恐慌的心情，对，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，采取什么措施呢？就是拘留了，哎，拘留了，把钥匙拘留了，不是，那个再说吧，啊，别再说呀，说的就是这码事啊，那个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贴告示这人，这女的，书中代言是一位女士，她已经被拘留了，她。干嘛拘留他？他是实验室的啊，不是搞科研的，不是。哎，这个钥匙链什么什么，这个东西有探测性，他这个啊，这啊捡这个啊捡着之后，他掉头发，对，吐，不是，不是啊，这完全是个坑，忽悠人。没说嘛，36计，他这儿固步一阵，确实是丢东西了。可能是条链子， 外加一串钥匙，你好好的像那个你贴个告示跟大伙说一声，央个央个啊，谁捡着了那个麻烦您送给我啊，不行的话咱们表示表示也是可以的，商量着来嘛。哎，他不去，一琢磨这个，你说就丢个这玩意儿，东西不大不小，大伙不重视啊，得让大家重视啊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瞎编吧，好吗？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，他说那些全不是真的，他就是丢了个东西，为了引起重视，而且最损的，他把人派出所那电话搁底下了。啊，行，那人公安机关说，那这个就那我们就得我们就不能怕麻烦了。哎，既然你要这样的话，那哎咱就走法律程序吧。啊，你看看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东西是没找回来啊，窝头是吃上了。那说现在还有窝头没有？我就打个比方，就说这个教训。哎，说这个坑啊，有个日常坑，这种情况当然您可能是没碰上，碰上之后也不要紧，提高警惕，别上这个当啊。这俩故事啊，咱先说些，都是北京晚报上的消息啊。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，也是北京的啊。有这么一位女士啊，又是一位女士啊。对，但是这个不怨她啊，这个不是她那个干的这个事儿啊，这个她是在网上找的啊，给自己找了点事儿。哎嗨，找事儿，她是好心，她为干嘛呢？她是为了装修房子。哎，她为了装修房子，她不是一开始不是找事儿，知道吗？一开始是为了找钱儿。哎，结果找钱儿呢没找钱儿，后来找事儿了。嗯，哇，这听着太乱乎了。就说呀，他是那个装修房子，这个我没太弄明白。一般来说装修啊都是直接找一个包工队啊，或者是这个装修公司啊。这个包工队这称呼呢，是指那个个体的啊，这是头些年是有，现在呢大伙装修房子多数是找人家公司给您办。啊，这里头人家去给您找这个工队啊，工长师傅啊，啊，或者是什么设计师啊，给您联系，包括材料什么，哎，这个给您算算这个成本多少钱，多大的投入啊？您是要什么样的，什么式样的啊？要一个这个风格的，还是那么一个那个感觉的？嗯，这个现在来说啊，相比而言，比过去我认为那是规范多了，但是这里头不能说一点坑没有。比方说这位女士碰上的，她干嘛呀？我从这个字面上看呢，她好像是把她这个装修啊，她给拆零了。嗯，拆零了啊，是不是主体啊，她有一个什么什么装修队啊，比方说啊，装修公司给她弄这个，她这里头好像是有一个是墙啊，是什么什么地方，哎，她需要单独的来做一做啊，着吧。哎，对对对，他们这个专业的称呼啊，北京话咱要说的直白一点，就是着吧，他这应该叫墙面修补粉刷啊。嗨啊，对对对，那就是着吧啊，着吧他就为着，你看着是那个普通话那发音叫着吧，那着，哎，那个是个清音，那是补，着补，哎，就是找钱儿，哎，再给你修补，那一个意思吗？着吧在网上发这信息啊。现在年轻人有些个这个服务的这个事情，需要这个人家提供什么服务之类的，都是在网上啊。你甭管是搬个家呀，还是装个修啊，啊，或者是这个请个客呀，有在家里请客的啊，说那个人家外头有没有大师傅给提供食材，包括哎，或者是你准备食材，人家过来给你炒，给你做啊，这个都可以在网上。网上的服务现在很多，这其实是个方便，但是呢这里头也不能说一点陷阱都没有，一点套头都没有，那还真不是。这位女士就碰上这么啊一位贾师傅，贾师啊，人家还真姓贾啊，而且他这个确实，你看他这个人家这个这文章啊，这报道这个前言后语，你这么一判断一分析，这位贾师傅还真是挺假的。嗯，是吗？手艺还真够呛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家消费者这个不满意，就这位女士装修房子吗？ 在网上招呼有没有会这个的啊，给找吧找吧。这贾师傅哎来了啊，他应征，哎，我是可以的，我这给你呢，给你招吧招吧呢，这个事儿呢，你是不能不讨钱的呢。你说行了，别捏了，就说，哎，我呢，行了，啊，我给你招吧招吧，行，那找吧找吧吧，好家伙，这一找吧不要紧，哎呀，花了，其实他这个是个小的这个细节上的修补，我这么理解啊，啊，我也装修过房子。啊，不是我干装修，是我们家装修，这您别听错了，我没干过装修啊，嗨，我们家装修有时候有那个细节需要，哎，专门找一个什么泥瓦匠啊，啊，什么木匠啊，他专门，哎，这什么啊，油工，哎，他这是分工种的，这块呢他专门需要这么一位来给着吧着吧。我估计啊，就这位事主这姑娘，她应该是精打细算，要搁我这粗线条得了，这个整个都包给一个工队啊，说他那个把钱挣了，那必须的，该他挣钱，人家提供服务嘛，多挣点那我也没法跟他计较，那扒拉着这个算盘珠子跟他呦呵，一分钱一分钱抠齿，没那时间啊。对了，求的就是您踏踏实实把这房子给我装好了，这我能住的时间长一点，哎，别回头好，装修之后没几天，呦，墙皮啪嚓，呵，踢脚线啊，奔愣，踢脚线嘛，脚一踢，嘿，奔愣啊，出来了，呵好，哎，然后嘎嘣，好，地板开了，哎呀，千万别受不了啊！你看，所以说嘛，但是这位呢也有这样的，这个我能理解，希望呢尽量的压低一下装修的费用啊，这成本稍微低一点，讲讲价钱，我觉得也是情理之中。我估计他是拆零了。可能人工队说了，这个你不如就网上找一个人给你弄，哎，弄稍微弄弄就得了，这个你就别跟我们这儿，我们要单收钱的话呢，那没准可能比那网上要贵。比如说啊，大概就这种情况，这位就在网上找了这位贾师傅啊，我呢给你找吧找吧呢，但是得收费呢呢，行了别捏了，赶紧说吧，花了没多少钱，小2000块钱，但是钱是小事，这个装修啊没说嘛，它是住人的地方啊，啊，这墙是歪的，哎呀，那这个具有设计师的风格，墙歪的嘛，有那样的，哎，这墙感觉是墙体是歪的，比萨斜塔，行了别瞎说了，墙歪还受了受不了啊，可说呢可说呢。这位女士不干了，这您这个不这不对啊，这个你看这玩意儿，你好，前后里外里也收了不少钱，他是张嘴说，比如说1800一口价，咱别还价啊，我都给你弄好好的啊，我捏，行了啊，您就别捏了啊，你赶紧说事儿吧，给您弄好了，踏踏实实说的挺好，到最后这过程当中他加钱，这种情况哎我经历过，一开始说的好好的，咱们这啊封闭闭环了，就这些钱多了不要了，但是一旦他这个干起来了，行了，哎，今儿给你加点，明儿还得来点，这个你这个是你必须的，当然你可以不选这个啊，你可以不让我们挣这钱，但是这日后他要有了麻烦，这你别怨我们啊，我们是有言在先，有这个没辙呀，结果里外里其实掏了不少钱，也未必就便宜了，关键是没说嘛，墙是歪的，呵，哎呀啊，那个你看这个事儿，这怎么弄啊，这个我们家又不能是比萨斜塔啊，是也不行啊，不是比萨斜塔，人家那个原来不是歪的哦，对对对，后来年深月久，咱这刚开始啊，这时候就歪了，那还得了吗，那意思你再给找不着吧，再找吧呢还得掏钱呢，又来了，到最后这个双方这事儿说不下来，为什么呢，人家这女士装修房子这位说，那我掏钱可以，可是你这活没干利喽，那人家那贾师傅说了，我呢这个事情80%是给你干好了呢，有来了，什么叫80%，我给你干了80%是可以的，你不能不给钱呢，好，就为这个扯皮没完没了，所以我就说这方面咱就说啊，你说这坑有多大，大事不大，但是哎呀，他不是凹头吗，北京话凹头就是给自己